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的是郭富城演唱的 I Love You So， 王爵带出的绝配，李湘演唱的太相爱。 我和你过去的一点一滴，没有你的秋季显得都孤寂，又好像我真的失去了你。那一天不知从何说起，我爱你一颗真心从没有变，在要走的一天我只好坚持，别过脸不要让你看见我哭泣。 I love you so， 你去说心中却是有千言万语，可是无法表达我的心意。 I love you so， 你去说纯真无邪和不经意的气质。 听完你的故事，心也跟着脚步退，该不该这样以为，是不是太过绝对， 心中的千种万种无数种的滋味，你知道的有机会。他们说别把爱情想得太美，他们说开始你就为他伤心痛哭流泪，当我和你的距离几步之内，突然我对你说出 I love you。绝对心中的千种万种无数种的滋味，你知道的有机会。他们说别把爱情想得太美，他们说开始你就为他伤心痛哭流眼泪，当我和你的距离几步之内，突然我对你说出 I love you， 挡不住被你包围，你似乎有些难为，排着队追你的人，只有我和你最相配。说别把爱情想得太美，他们说开始你就为他伤心痛哭流眼泪，当我和你的距离几步之内，突然我对你说出 I love you。当我和你的距离几步之内，突然我对你说出 I love you。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疯了》，王璐瑶带出的《厚礼》，王力宏带出的《不要开灯》。

是在一瞬间无限美景的缠绵、yeah, 我的宝贝也盼着明天 别人也变了，你自己。你成为 number one， 你的 number one， 脚踏 才是真的第一。Be the number one 没有那么容易。Oh please 底下各位请好好学习。别人伤痛本来深深藏在心底，却被人狠心拿来拍片只为盈利，还想追逐记忆，真是卑鄙。用了 TV 你就不算垃圾。贺岁旺季年底才来拍戏，目标清晰，只为票房第一。听说还要好莱坞做电脑设计，全明星半地反正只是为了拉米。分流皇帝照将剑起酷到毙，还有插播广告可以笑死你。Yo DJ scratch a beat。生菜是什么菜？翠花上的菜，反正不是轻舞飞扬的痞子菜。哎呀，没有关系，谢谢琼瑶老阿姨，这么多年来的搞笑背景戏，今年才是永远不会腻。 今天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的你。 好难过的戏可以不断 NG， whatever I never watch on the TV。 想要成为 number one， number one， 要做第一没问题， 没问题。 不要每天总是欺骗别人，也别了。实力做第一， 做第一， 要努力不放弃，黑帮会支持你。 我跟着 beat 下就是 MC， MCWC you better check these。 主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垮，咱垮一垮，全国没事狗不理包的。 Stop， that's what you call the MC。Oh please， you better pack it up， 别回去种地。电视综艺就像儿童游戏，还有各色晚会实在多的可以。五分钟的歌里只有两句有你。Oh sorry， 我只看到你脚上的 LV。于是，一群兄弟姐妹更加努力，自己花钱出了一张垃圾 EP。说自己草原腔调就是 R&B， 愿你有朝一日能够红遍中华大地。记得灯光早些只带一张 CD， 还有无数花边新闻灿烂无比。想要炒作自己其实也很 easy， 给个创意你自己好好学习。中国 BET 里寻找中国 JLO， 志愿者请到一份故事报名。 想要成为 number one， 你的 number one， 要做第一没问题， 没问题。 不要每天总是欺骗别人，也别了你自己。努力成为 number one， 你的 number one， 脚踏实地做第一， 做第一。 要努力不放弃，黑帮会支持你。 谁说 F4 答应陪我去看流星，我却隐隐觉得前途不太光明。我的诡异制作起宣飞说不灵，大老板还亲自给我下了指令，说要体现年轻人的自由心态，说你小红就得先要为民除害。我们没有黄飞鸿那么厉害，拜托两位听听 hiphop 以后再来。郑秀文有首歌名举得很红，送给两位，希望你们周末愉快，还是拜托两位领导暂时离开，让我把真的 hiphop 带到这里来。难道你比我酷？ You know I'm saying。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下面请您欣赏郑智化演唱的《不能告诉你》，光良带出的《我到底怎么了》，和魏琪演唱的《面具》。 我有太多过去的事不能告诉你，我的眼神一直在逃避，逃避你。我脸上装着勉强的笑，但是我心里在哭泣，忍住胸口一千一万个爱你。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我的过去，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爱你。我有太多过去的事不能告诉你，我的眼神一直在逃避，逃避你。我脸上装着勉强的笑，但是我心里在哭泣，忍住胸口一千一万个爱你。 告诉你，不能告诉你我的过失，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爱你。太多的错会让你难过，如果你知道会不会离开我，会不会爱我？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我的过去，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爱你。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我的过去，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你爱你。 开始也没有结局，我的思想在空中停止，等着你控制我的情绪，戴着一个面具该如何继续，你的光彩却无法抗拒，我的眼睛将你包围，脸上却没有半点思绪，别轻易的心，这是对的决定，我像是爱的人，你看得清听得清，哦 baby， 一切遵守你安排的秩序，别轻易的心，心情好的可以，再差的天气也没有关系，你看得清听得清，哦 baby，就这样温暖你的情绪。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玟带出的《伊甸园》，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班时段。 什么能让我们没命的

碎几辈子，我也愿意。把自己交给你，被疼的心，被疼的感觉，再也不必担心一颗心放在哪里，被宠的心，被你宠爱的感觉，全心全意想着你，是是是是留给你，也愿意。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彭靖慧带出的《我的快乐》，许绍洋带出的《爱情倒退》，杨坤演唱的《慢慢走吧》。 就不需要为你流泪，又忘记你的美，说服自己毫无所谓。谁不想被爱的感觉是与非变得不绝对，疯狂的人是谁，还麻木的追求完美。爱上了你，我还有什么能收回？付出的感觉，胜过每一天每一夜累积的思念。爱上了你，我怎么可以说后悔？每一句谎言，虚假都变得好完美。爱情倒退，也许早不需要为你流泪，忘记你的美，说服自己毫无所谓。谁不想被爱的感觉是与非变得不绝对，疯狂的人是谁，还麻木的追求完美。爱上了你，我还有什么能收获？胜过每一天每一夜累积的思念。爱上了你，我怎么可以说后悔？每一句谎言，虚假都变得好完美。我每一天每一夜累积的思念，爱上了你，我 甜美的语言，沉醉在你许下的诺言，牢牢地记住，字字都珍贵。 天空淡淡雨幕，轻轻抬起的脚步，轻轻踏上漫漫长的道路。我心未出太多迷雾，总是不能看清楚，让自己在梦里进进出出。 继续来听歌，下面请欣赏的是康靖纯演唱的《伤感情》，怡人制造带出的《爸爸》，蔡依林演唱的《猜想》。 像是关上手机就可以不听，就可以隐形。分手若少点狠心，遗憾里还会有珍惜。告别若多点难易，谅解比较容易。我不想后悔爱你，后悔全心全力，将这段炙热感情当一次放火演习，雪山多伤痛的清醒。我不想后悔 拥抱你，爸爸。

看花总虚淡。 今夜望不穿，回首泪已干。 下面请欣赏的是叶盛卿带出的《不期而遇》，柯以柔演唱的《好几遍》，陈洁仪演唱的《一个人的圆舞曲》。 那些曾有的过去，我该糊涂爱你，还是要清醒分离？思绪翻来覆去，你我已没有交集。或许有天我们会不期而遇，身边已有人爱的伴侣，虽然明白心中最爱还是你，我会祝福你再大方道别。告诉自己，把你的承诺变回忆，不再担心。就算不期而遇， 那些曾有的过去，我还糊涂爱你，还是要清醒分离？思绪翻来覆去，你我已没有交集。或许有天我们会不期而遇，身边已有了相爱的伴侣。虽然明白心中最爱还是你，我会祝福你在那番告别里告诉自己，把你的承诺变回忆，不再担心就算不期而遇。告诉自己，把你的承诺变回忆，不再放心底，就算不期而遇。 空气，街道变得很安静，心情像街边发呆的桌椅，空空荡荡在休息。 It's a rainy day， 人们都躲进了喧哗的屋里，我多想这份冷清，让世界停一停，多情的人先别在我心里来去，孤单是奢侈的东西，滂沱的情绪谁也不能占领，我自己陪我自己慢慢回忆这一点一滴，这场大雨像是一个人的圆舞曲，我和我的思绪旋转不停，跳完这一曲悲伤慢慢放弃，天空也开始变得清晰。 好，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听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品冠的《请你相信我》，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李楠，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下一期的下一站回味中我们再见吧。 收紧我，时空欢乐，光阴飞走，世界都变。